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这个网约车的一些法律风险和陷阱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说，因为网络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服务类型，不能说是一种新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已经存在了很多年，那就是护士。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护士。通过手机 APP 在线下单，就可以享受专业的护士的线下的服务。网约护士这一互联网加经济蓬勃发展的又一产物，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济南等多个城市呢已经出现了，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网约护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看病难、护理难的情况，解决了很多老年朋友或者行动不便的患者看病难，去这个换药啊、打针难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免去了长时间的排队挂号的烦恼，有利于充分的利用和整合医疗资源。然而，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性服务，护士应该是具备专业医疗知识、取得相关医疗资质的专业性人员。医护行为往往是涉及专业医疗知识的特殊服务，将直接影响患者的人身健康和安全。那网约护士的一些风险和责任都有哪些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彭佳瑜。彭佳瑜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是一个职业吧，啊，应该说是一个分工啊，因为现在可能还没有人对这样的一个职业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和其他行业的划分来。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网约护士。说到护士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熟悉啊，我们在医院当中如果住院的话啊，都会跟护士天天打交道。但是这个网约护士啊，当这个护士和网络结合到一起的话，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是网约护士又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一旦出了问题，责任的承担的方式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啊，咱们今天都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网约护士是个比较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工种哈。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叫做网约护士啊，这个您先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网约护士呢是我们为了方便的一个简称，它就是一种互联网医护服务的一种类型。简单来说，通过一个手机 APP 的一个这样一个平台，具有这个护士从业资格的人员在上面进行注册，同时有这种需要进行线下医护服务需求的用户呢也在上面进行注册，然后通过这样的平台达成一个交易，预约这个护士们上门进行相关的医护服务，例如输液或者是护理等等。 因为现在北京其实还有很多社区医院哈，那么这个比社区医院还要更方便一点。因为社区医院毕竟说我要从家里出来到我社区附近的医院去输液啊、打点滴啊、打针啊什么之类的， 是 吧？ 是的。 啊，这样的话连门都不用出了。 是的。 嗯，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些护士他们本身是有这个在医疗机构有正式工作的呢，还是说他们仅仅就是有护士的资质，但是属于那种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闲散的、比较清闲的这样的人？嗯。 据我的了解，现在出现的目前这个阶段的网约护士大部分都还是具有一定的在正规医疗机构从业背景的人员。 他们一般情况之下都会上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 例如输液、护理，或者有些情况下有一些患者他们需要一些按摩等这种服务，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操作，也可以进行这种网络预约，让他们上门，然后教这个患者的家属如何进行正确的操作。 收费贵不贵呀？您清楚吗？ 通常来说，如果是我们以输液为例，基本上在200到300之间吧。 一次是吗？ 对，一次。 那也不便宜啊。 是的。 啊，的确是不便宜哈、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服务是刚刚兴起，而且呢和这个互联网结合到一起。那么这种网约护士在上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患者接受网约护士上门服务的时候，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风险？您跟大家说一说。 最简单的风险就是如果网约护士对患者进行提供医护服务的过程中造成了患者的损害，应该如何维权？通常来说，如果我们正常去医院进行接受这个医疗服务的话，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患者是可以直接在人民法院向医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诉讼。但是在网约护士的情形下呢，虽然这些提供医护服务的网约护士大部分都具有在医院或者是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工作的背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俗的说，他们就是在进行一种兼职的行为，并不是代表医院从事的职务行为。 对， 所以首先患者肯定是没有办法或者说难以向他所工作的医疗机构进行主张权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因为提供服务的这个护士造成了损害的话，可以直接依据法律的规定向提供服务的护士提起侵权责任纠纷的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呢，案由基本上就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这些诉讼。 那么像这样一些网约护士哈，他们来到这个患者的家中提供服务，他和这个在医院当中有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您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在接受网约护士服务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患者与这个网约护士之间达成一个合同关系。然而和在医院不同，在医院护士基本上是遵从医嘱，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并且在医院呢有相应的设施设备环境，或者一旦出现任何情况，这个预案是可以非常及时的。但是在网约护士的情形下，首先是患者和护士他们之间就这个服务的内容是很难达到100%明确的。我们以这个医疗器械来说，在医院就诊的时候，不论是如果您要进行输液，这个注射器医院这方面肯定是能提供的。然而在网约护士的情形下，首先就是是谁来准备这些医疗器械，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患者要是进行这个网约护士采取网约护士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明确相关的内容。在进行预约之后，双方在可能的前提情况下提前对相应的细节进行协商，以减少后续的风险。 还有就是在医院这个患者住院的时候呢，护士完全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来的，比如说每天几点要吃什么药，吃几片儿，然后呢这个输液要几点输什么， 对 啊，等等等等，都是有一个明确的流程的。 对， 而且护士明确的知道这个患者得的就是这个病。 对 啊，这个病已经被医院所确诊了， 是的， 相关情况也了解。但是当网约护士来到这样一个他并不是很熟悉的患者的家中，就介绍这么一次服务的话，可能这种熟悉了解的程度要跟医院相比要差不少。 的确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患者 一旦与这个提供服务的网约护士发生纠纷，如何去保存相关的信息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国家的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您认为为您提供服务的护士具有过错，您应该对此进行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 嗯， 然而我们知道在医院就诊的时候一定是有非常正规完整的病历以及相关的材料的，但是在接受这种网约护士提供服务的时候往往是难以形成这些书面的材料。其次呢，我们在接受网约护士提供服务时通常是在自己的住处进行的，这一定是带有一定的私密性，所以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通常难以取证。就像刚才所说的，网约护士的服务通常具有短暂性、一次性的特点。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由于患者他并不具备一个非常专业的背景知识，如果要发生损害后果可能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发生之后也没有办法及时联系上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个网约护士，所以会在保护自己权利方面造成一定的困难。我们就是建议，如果您选择这种方式接受医护服务，一定要注重保留相关的证据，例如网络截图、手机截图，然后进行相关的记录，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照眼吧，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一般这种网约护士是不是通常上门服务可能是输液啊、打针会比较多一些吧？ 是的， 是吧？ 是的。个人认为，过于复杂的这种医护服务也不适宜在用这种方式进行。 对，也完成不了。那过于简单的像吃药什么之类的，患者可以自己做了哈。 是的。 恰恰是那种患者觉得是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 对。 如果去一趟医院又挺不方便的，那如果呢自己呢又完成不了。 啊， 往往是这样的一些服务可能会请到这个网约护士来到家中，是吧？但这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哈，一个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想要预约这样一个服务的话，他是不是必须先要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先注册才行？ 是的，不论是提供服务的护士还是需要要求服务的患者，都是需要先行注册的。 那么在注册的过程当中就应该和这个网络平台签这么一个所谓的协议哈。那么在协议当中，比如说他们有没有约定，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网络平台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护士应该是一个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护士跟网络平台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像这个在协议当中能不能体现出来呢？ 通常来说，这种网络平台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居间方的形式，也就是说我提供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您作为一个护士，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能力，有这方面的时间，愿意来从事这方面的服务，可以在这儿提供一个机会给您。对于患者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通常来说，平台如果就是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通常来说，关于这个网络服务平台的将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呢，有以下两种。第一个就是在发生了侵权行为之后，也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这个网约护士他提供的服务造成了患者权利的损害，这个患者呢通知了这个网络服务平台的经营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及时删除相关的这个护士的链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种情况就是，比如一个护士他明明不具有相关的资质，服务平台也明知这一点，或者说没有进行合理的审核，就允许他在服务平台上进行相关的这个服务提供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笼统的说，我就是因为通过您这个平台 预约了这样一个网约护士的服务造成了损害，就要求他承担责任，这个恐怕不太现实。 那就按照您的这个跟大家的分析，一旦出了问题，主要责任还是网约护士来承担的。 是的，是的。 那这时候是不是还要界定一下这个网约护士到底跟平台是什么样的关系？是这种合作关系呢，还是劳务关系呢，还是一种劳动者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呢？这个可能会直接导致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没错。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这个护士如果患者是在医院接受医疗服务，因为护士的过错造成了患者的损害，医院是要承担相关责任的。如果这个护士提供服务就是代表这个平台，是代表这个服务平台来进行的职务行为的话，这个平台很有可能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因为在医院当中护士是履行职务行为。 是的， 是吧？ 是的。 那么患者是直接跟医院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而不是和某一个护士。 是的。 那么在这个患者和这个平台签订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协议的过程当中哈，因为一般情况之下这都是一个格式型的条款。 是的。 作为患者他要注册的话没有一个选择的余地，我只能选择同意或不同意，是或者否。 是。 那在这个里面平台就患者我们在看这些条款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和平台来协商啊，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平台规避自己的权利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 您说的这种合同呢，通常我们就把它称作是叫做格式合同，也就是患者不管是患者还是其他的注册用户，在与平台进行签订相关协议的时候是没有机会进行磋商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这个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也就是平台方，如果这个相关的协议中有损害注册者行为注册者权利的条款，是应该向这个注册者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在没有进行说明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条款出现了剥夺或者是损害注册者权利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呢，这种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还有就是护士和这个网络平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哈？一般情况之下，像您看啊，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患者预约一次这个网络护士，可能有这个，比如说200到300块钱打一次针的话啊，那这个钱是直接通过网上付给平台呢，还是说等护士到了之后直接交给护士？网络平台是不是由此会有一些获利呢？ 首先，这些网络平台进行相关的经营，肯定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来收获一定的商业利益的。 那肯定的，对。 护士通常在现金的情况下，通常呢费用啊，就据我了解也是直接打入到平台的账户，平台的账户再根据他们与护士的协议然后再打给护士，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取中间的这个利益。 护士是属于那种拿月薪的呢，还是按照他的工作量直接来拿他每次服务的这个按次数来计酬的呢？ 这个不同的平台应该有不同的约定，但是大部分都是按次的。 哎，那么下面咱们就说一说网约护士到底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刚才咱们说过的这个相关的薪酬的问题，网约护士通过自己的技能来提供服务，获得相应的报酬是他的基本权利。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在网约护士这种模式下是存在三方的，虽然是患者和护士直接接触，但他们是通过了一个网络服务平台的。而这个薪资呢，很有可能是通过平台方作为一个周转。实际中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网络服务平台会设置一定的这个薪酬上限，也就是说我每天或者是每个星期每个月只能给护士提供多少钱以内的这个金额，超过的部分由我们负担。然而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把这种条款界定为格式条款，其实也是需要根据个案的情况来考察的。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在网约护士在进行注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相关的内容，如果对相关的条款有争议的话，一定要提前与这个网络服务平台进行协商，全面的了解自己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自己的权利是否会因此受到损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些护士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的哈。 对。 那需不需要网络平台本身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一些注册许可才可以？这样网约护士这个平台毕竟和这种普通的电商不一样啊，那么它的市场准入也好，相关的资质的审核也好，网络平台本身的一些资质也好，是不是应该更严格一些？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呢，由于 这个网约护士这种服务形式确实是一种新兴的服务形式，目前确实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者是行业规范予以规制。根据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这种从事网络服务的相关平台也是有相应的规制的。所以作为一个在我们国家提供相关网络服务的平台，对于这种基本法律的规定还是应该遵循的。 那么这只是基本的法律规定，现在并没有出现一个专门针对这个这类平台的一些规定哈。 据我了解暂时是没有。 对啊，比如说是不是要经过这个医疗部门的一些登记备案。 是的。 对吧， 是的。 你的这个注册的护士是不是我也需要来一一的审核，到底过不过关啊。 是的。 万一这个打针出了问题怎么办啊。 是的。就包括对于就我们说的，我们现在说的护士是这种职业护士，他是否可以从事这样的服务，其实也是没有相应的规范的。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面对这种新兴的服务形式吧，我们也是希望有尽快有相应的规范来出台，来保证各方来规范各方的这个行为，然后以防范相应的风险。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护士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哈。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正规的大医院的护士的话，一般他们都是倒班，来回倒班，可能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如果比如这个护士我说找个兼职，利用休息是三班倒啊，休息那一天去干点这样的私活的话，到底是不是被允许，可不可以，其实这个好像也没有一个必须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这样的规定，是吗？ 是的，暂时是没有的。但是就以北京市为例吧，大家也都知道医疗资源是比较紧缺的，然后为了整合这个医疗资源呢，关于护士的职业也是在鼓励进行多点执业的。北京市就在2017年出台过一个关于实施护士区域注册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颁布之后呢，就是允许北京市的职业护士进行多点执业。就是说如果你在北京市的任意一家医疗机构进行了执业注册之后，在北京市行政区域的其他的医疗卫生机构也可以进行执业。这种执业呢和网约护士又不太相同。 对。 毕竟这种多点执业还是在相应的医疗机构进行的。 对，还是一个实体的医疗机构。 是的。是的。所以暂时确实是没有相关的规范来出台。 对。但是呢像这种多点执业毕竟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医生是不允许多点执业的。 是的。 后来说医生可以了，那后来现在已经扩展到护士了。 是的。 那么随着这个网络的不断的发展，是不是在这种网络的网约护士领域也应该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规范，我们也会期待着一些规范的出台，是吧？ 是的。 好，那今天呢涉及到网约护士的一些内容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彭佳瑜，我们也希望啊，面对这样一种新的事物，如果大家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去适当的去试一试哈。那么但是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也应该有所准备，是吧？ 是的。 好，非常感谢彭佳瑜，谢谢。 哎，谢谢大家。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